好，翻嚟第二节啊。 好。 好啦，咁咧就第二节咧，我哋咧就讲下唔同嘅一啲嘅军事科技嘢啦。咁咧就先讲咗咧，印度咧又系搞笑嘅。 系 印度话咧，佢咧官方宣布啊，仲要官方啊，呢、這个官宣嚟噶，就话咧佢哋会起一个新嘅航空母舰。 系 咁呢个航空母舰咧就嗱，因为佢哋两只啦，苏科一只现役嘅， 唔系几乎 一只国造，而家就第三只啦。 之前都用英国噶嘛。 嗱，嗰啲你唔系现役啦， 系 即系咧，依家现役咧就两，即系叫做一只，咁仲有一只就要整嘅服役啦嚟紧，但系就之前咪反咗啊， 系 咁啊，即系又要整翻，因为冇乜声气啦吓，跟住就而家就叫做开第三只啦， 系 咁啊，你第二只都未完嘅情况之下开第三只就比较 可能算啦，第二只唔整啦， 唔要啦 。 即系以前啊，董建华嗰啲，八万五咧，我唔讲就冇， 就冇噶啦，系啊， 哇咁样噶， 系啊， 咁样就好政治， 整翻都流水又唔整， 咁啊系，其实 都流水， 医翻都系麻烦嘅， 真系医翻都流水 啊， 真系， 系啊，佢哋个参谋长啊，系啊，即系咧喺海军节前夕啦吓，咁啊即系同大家讲啊， 系， 就应该三年内啦，就会开波噶啦，就会做噶啦，咁咧仲嚟紧就会做多56架军舰啊、潜艇咁，咁同埋佢哋话要确保100%控制印度洋。咁呢个咧就当然讲俾边个听咧，讲俾印度人听。 咁系咪即系以后要呢个 Top Gun 二 Top Gun 嘅时候就唔系苏联机炸呢个企业号咯，系印度机炸企业号？ 唔会啩？印度机都唔使惊啦，自己会跌嘅。等佢飞得阵先啦，咁样。 咦？唔通传说中嘅米格28就系呢个就系印度嘅米格29 K 嚟嘅，其实暗示 米格28。好。苏廿八咁啊，咁咧嗱，新德里电视台嘅咋呢个，咁咧就话咧，56只，头先咪讲56只军舰啊，有32只开工，系啦，咁咧就第30航母都一齐啦， 啲超英赶美云就有。 其实你冇发觉啲穷嘅国家咧，凡真吹咧都吹得好劲嘅， 系 咯，系啊，一做几十只，佢唔系做几只噶， 系 做几廿只噶， 系吹住先啫， 系好恐怖啊，系啊， 嗰句就喺矿坑度未掘出嚟， 唔知边度可以诞生到咁多只嘢出嚟，咁所以咧系好得意嘅，咁咧印度依家架超日王号嘛， 系， 咁啊即系佢之前整嗰、那个系啦，咁之前整嗰个维克兰特系嘛， 系， 咁嗰个嘢又因为即系有麻烦啦，嚟紧就2020年去试嘅， 哦， 咁但系咧要谂啦，如果你有三架咧，个问题就嗱嚟咯，个问题系个舰载机，我哋嗱你冇发觉我同 Alex 咧，其实我哋都务实嘅， 系， 你整航母舰咧，我哋又唔会质疑你做唔到嘅， 系， 航母舰就其实都系最后都系一个平台嚟嘅啫， 只呢度航母舰最绝嘅，你知去到边啊？好似英国咁，英国系 A B 8 B 噶嘛， 系， 你知唔知佢真系搵个游船， 系， 搵啲货柜搭过，加航母舰， 俾你上到落都得噶啦， 上落都得噶啦，系啊， 上落得噶啦。基本上未好悭，好悭皮咯。 所以你如果你揾 A B 八，即系唔揾呢个英国嗰只遥式战机嘅相机，你会见到佢喺架河喺个货柜上面升降。 你嗰啲蓝岛咧，用货柜钉翻落就搞掂。 咪仲抵死噶？ 玻璃窗系嘛？ 仲抵死噶？佢系点样咧？好似砌积木咁噶。 系， 而家外面睇咧，真系架双船嚟噶。因为咧，佢揾啲货柜咧，即系砌到中间咧， 系 封咗噶。 咁搞 笑，系啊！侧边系封炸嘅，即中间系女真，中间入边系喺架一架航母舰，即系有晒直升机啊，有晒 V 八 B 度嘅，好鬼过瘾。 即系你估佢唔到嘅真系，你远睇以为双船系嘛？ 远睇双船 系 航母舰。 佢如果咁觉得隐形战舰嚟嘅，我唔知道你 系 佢先隐形噶嘛？系几过瘾嘅嗱。咁印度海军咧，我哋其实质疑问题就系佢嘅舰载机用咩嘛？ 当然米格廿 OK 噶啦， 米格廿 OK。但系之前系咪话佢哋系想招标嘛？咁我哋讲过啦，招标其实佢选择唔多啦，因为首先咧就如果咧嗱，首先 F16 啲又唔可以入嘅 ，F15 又唔得 ，F18 唔卖俾你， 唔卖啊， 咁个问题就仲有啲咩机可以舰载机卖俾你咧？ 29K 啦，苏萨三啦， 系啦，苏萨三啦， 疾风啦，疾风同埋嗰个英斯嘅舰载版啦， 英斯舰载版系假噶， 扣丝中噶 咋， 系啦， 即 系 未收钱噶， 有订单咪做咯，冇订单 唔系啊，系你科水我研究， 系啦，研究 跟研究掂我哋就做， 系咁啊， 印象中系未搞掂嘅， 系 要钱嘅科水，之前佢咧想搵巴西。 巴西 话吓，我架航母舰都冇噶咯，迟啲。 我圣坡都要劏 嘅。系啊，冇噶，我依家都冇，你冇偷我啦。后屘话我哋唔做噶啦，咁样。 系啦， 所以咧就即刻就冇咗咯。跟住佢又想喺印度 夹单，同巴西夹单就可能。 跟住就话想喺印度呢度翻身，但印度应该唔要。 系 啦，英斯其实几惨，同埋咧有读者问英斯系嘛，我哋喺回答环节讲啦，即系点解揾英斯。我谂讲翻印度啦，咁啊即系舰载机嘅选择唔多啦。 又系用翻廿九 K 啦。咁但系佢招得标，即系佢唔中意廿九 K 啦。但 系 最后都冇选择， 冇拣， 用翻，因为其实阵风 M 好贵。同埋你冇理由要拣阵风 M， 人哋用开弹射噶嘛。 系咯，你冇弹射， 冇弹射，滑跳又慢啲啦。 即系三 B 又冇你份啊？系咪？ 我记得一定冇啦，呢、這个一定冇份啦。咁所以依家点算呢？遥式战机又唔做咯， 系啊， 系嘛？咁所以咧就，其实我哋咧好担心就系，唔系担心佢做唔到，亦都唔担心佢反船， 系 担心佢冇机啫。 系啊， 咁唔通上面摆直升机？咁你如果摆直升机，你控制唔到印度洋噶、哦， 系咯？ 真系如果人哋出架零零一 A， 你都要脚软，人哋虽然会跌落海，但人哋都飞到出嚟噶嘛， 飞到出嚟噶嘛， 但你连飞都飞唔到出嚟、哦。咁啊，有少少驚。 直升機係零空戰能力噶嘛，大佬。 零空戰能力啊。 雷咩真係唔 通。誒，佢哋話佢哋有嗰隻國產嘅光輝戰機咧，藍載版啊。 係。 係喎，但你信唔信得過光輝戰機啊？我覺得光輝戰機應該衰過歼十嘅。 係。 應該個科技係衰啲嘅。 即係有嗱，你講嗰個歼十同埋呢個光輝，梗係揀少師咯。 哦，梗係揀少師啦。嗱，歼十一同光輝咧，你最後都可能揀歼十一嘅。係。蘇廿七啊嘛。 係啊，蘇廿七 即係個科技。厚过你嘛，咁所以咧就会难啲咯呢个。咁所以咧呢个新呢个咧有个名噶啦，叫做 Visual， 叫做维沙二号。 即系点砌都未砌掂、 啊。系啊，其实我觉得佢系真系好难搞咯。佢哋原来佢哋话真系谂住揾光辉噶，揾光辉做蓝载版。哇，你觉得嗰啲有冇人去投效啊？发觉跟住发吓、啊，有冇人想嚟做蓝载机嘅机师？冇咯，今日系冇人嚟投效嘅。跟住就鑑草揾個空軍啊、海軍咧抽啲人過去，跟住過啦。哎呀，我肚痛，我都係飛唔到。喂，你真係喺海度跌，你海度跌落真係死緊噶，死緊噶。我平時咧已經跌機死噶啦，空軍都仲可以跳啊，係咯？點算啊？真係呢、這個真係好麻煩啊！呢單嘢好啦。另外咧，我哋要提咧就係咧俄羅斯話，哇！我想講啊，俄羅斯真係搞笑啊！俄羅斯咧近排整咗個 LISA 系統啊，係啊，咁佢哋自己一個軍方機關部啊。 系 军方机关部，即系类似我谂《人民日报》啊，或者嗰啲咩八一 真理报唔通系？ 唔系解放军系咪叫解放军部？ 系啊，解放军部 啊，类似嗰啲网啦。咁咧，佢哋话研制咗个镭射武器。 我以为系真理报 添。哦，唔系真理报冇真理，《人民日报》冇人民底，《红星报》入面冇红星。咁咧个研制咗个镭射武器啊， 系 啦。咁咧呢、這个吓、啊、叫做好巧口个名，叫做佩列斯韦特啊， 系。 咁咧就十二月一号咧就进行咗呢个战斗直行，咁即系都叫做列装咗啦吓。 系 咁咧 ，suppose 啊呢嚿嘢咧，其实个样咧，大家睇咧就系可以装落架车度嘅。 系 细细嚿嘅，细细嚿。我想讲我睇过条片嘅， 系 嗰条片咧就唔系车嚟嘅， 系 嗰条片咧就系咧有个大大地嘅， 系 类似我哋依家录音室呢间房咁大啦。 系 咁咧就会有个操作咧就会咁样到窗门打开住。咁啊，跟住褪出嚟，一褪出嚟就系呢个白色呢嚿嘢啦，系、 哦、 啦，然之后佢就周围左右上下左右瞄咯，跟、 哦、 住然之后就嘟入翻去咯，冇、 哦、 啊，但系佢有冇射过嗰啲无人机咧？我见唔到啊， 系 净系俾你睇过咋，系、哦，即系我就睇 YouTube 嘅， 随时得个壳嘅啫， 随时得个样咯。诶，嗱，你要讲下俄罗斯骗局啦。 哦、 Alex 咧，头先先同我讲咩叫俄罗斯变局，俄罗斯变局咩嚟 嘅？所有啲新武器全部都系一个棚嚟噶嘛？ 系， 你要科碎先搭到棚噶。 系， 咁其他落楼之后，而家 T 十四坦克啊， 系， 苏马七啊， 系， 啊啲全部都系咁样嘅。 系，即系其实好过瘾嘅就系、是，苏马七嗰个叫 F G F A 嘛， 系， 即系喺印度嗰边，印度最后抌咗好多亿啦， 二百亿或者咩？ 系啊，好多亿啊，起码五十，我冇记错就好多啊， 系， 真系好多。 最惨嘅就系俾咁多钱去，结果都系生产咗四架出嚟， 系冇嬲啊， 我先系四架， 真系好嬲啊，所以最后都系唔抌啦，咁样。咁咧今次咧呢嚿嘢咧就唔知啊，即系个名咁巧口，点解咧？有咩呢个将军名嚟嘅？ 系。 就俄罗斯将军喺十四世纪嘅时候就打败咗蒙古军队。 系 嗱，十四世纪系咩时候？ 啱啱咪十 明朝嗰阵时咯。 系啊， 系嘛？十四世纪咪嗰阵时有火炮啦， 开始有噶啦， 系嘛？土耳其火枪兵啊，我成日记得呢嚿嘢。 开始有噶啦，呢个 fan 炮啲，所以 骑射就没落啦。 所以蒙古嘅骑射啊，嗰啲就开始冇乜用啦，已经 系嘛？ 系啦， 我就成日记得有只达旦啦，嗰啲达旦骑兵， 达旦骑兵， 塔塔系嘛？就是、这些啦。咁所以咧，呢嚿嘢咧唔劲嘅，但系咧我好笑喎。你睇台湾报纸有个叫做《旺旺时报》啊， 系， 其实讲笑啊，咪叫《旺旺时报》，有佢叫做《China Times》啊。咁咧佢咁讲，佢话咧就呢嚿嘢咧，已经非常好噶啦。咁啊，即系嚟紧可以大型化。 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咧配合卫星武器咧，可以摧毁好多个飞行目标。 系， 即系嚟咩个飞行目标咧？我谂你系咪意思即系嗰啲无人机啊？ 系， 即系咪四个叶飞嗰只啊？ 系， 我谂你应该打唔到美国嗰啲全球鹰啩？呢啲你应该唔得啊嘛？ 咁大只未必我， 系咯，应该打唔到。咁如果你咁讲，好似好劲。咁仲有话，美国承认喺雷射武器发展落后俄罗斯，咁呢啲就好吹啦。 系啊， 所以大家睇报纸咧，真系小心啊！即系呢啲就误人子弟啊！ 都唔知坚定流啊！ 一定系流啦，冇可能啦，就系即系我哋会评价系冇可能嘅。即系谂下美国已经系做紧咩咧？佢哋嘅陆军咧，即系车度已经做紧，可以佢真系人哋咧就真系俾你睇到系坚射到咧。嗰啲 tetracopter 噶， 我就嚟见到呢个 CNC 入边嘅雷射坦克噶， 系嘛？ 招招招嗰啲， 真系好 嘅星球大战嗰啲。 你谂下，上次我哋先讲2020咧，佢系真系会摆喺空中载具嘛？ 系。 咁人哋讲咧会有片出噶， 系。 所以人哋有 YouTube 你冇咯， 系。 系咪？因为就算俾真理报你，你都唔会报真理噶嘛？系咪？好啦，跟住咧，最后都一定要讲咧，就系、是、哦 F35 来了。 系， 仲要唔系 A 唔系 B 系 C 啊！ 哦， 我想讲，其实我期待咗好耐啊，真系 C 啊，因为咧我自己咧系中意呢个嘅 F35ABC 入面咧，我觉得 C 先系最即系最令人期待嗰。 即系我同 Larry 唔同嘅 ，Larry 中意呢个 F15、F16 嗰啲嘅，我中意呢个 F18、F14 嗰啲嘅。系点解咧？ 系 海权象征嚟噶嘛？ 系我知道，但系我想讲咧，点解我会中意 F35C 咧？因为咧，你谂下个战术咧，带嚟一种震撼就系，基本上你已经系呢个世界再唔会有个敌人咧系定挡得到美国海军噶啦。 系啊， 真系恐怖到好恐怖啦！但我哋唔先 全球十大啊嘛，跟住1、2、3、4、5、6、7、8、9加埋都唔够一打。 好啦，嗱，咁我哋讲翻咧呢个就有咩咧？咩林肯号啊？我哋咪成日讲林肯号咧，而家喺美国东岸嘛。咁喺大西洋嗰边啦。咁咧就其实佢咧嘅任务攞嚟做咩咧？就成日攞嚟试嘢咯，不停试。因为你前面有嘢，有战神帮你顶啊嘛。咁你唔使揾佢噶，咁佢咪成日守卫本土咯。 系， 即系好似林肯咁咯，系嘛？守卫本土吓。 通常啲总统同都 hea 啲啊。 乜总统？你讲起咧，总统嗰啲船咧，全部都系啲任务都 hea 嘅。 系咯。 但系咧，嗰啲例如尼米兹啊，嗰啲系真系打噶嘛。斯坦尼斯系真系打噶嘛。跟住阿卡尔文森呢系真系打噶嘛。 将军级嘅真系。 嗱呢啲你出去就出去餐风饮露。我哋呢啲华盛顿号嗰啲咧就 hea 下先就 OK 噶啦。咁咧就讲开啊，就呢个嘅林肯号啊。咁咧就不停试，我哋应该上年已经讲啦嘛，不停讲，咁不停试，不停试， 系啊。 咁咧，林肯号我印象中系长少少啦。咁咧试咧，试 F35 试，咁其实要试咩咧？其实好多时啲人就谂，好简单啫嘛，射弹射咪得咯，弹射上唔上到去咯？ 止嘅， 跟住降落其实得唔得咯？ 成个作战系统啊 嘛。嗱，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讲咧，旧年我哋讲噶啦，就话咩咧？就系、是。其实开头个系统系真系争啲嘅，弹射咧佢哋发觉咗时弹唔起， 系咩？ 真系弹唔起，收咧又收唔到。 你讲蒸汽弹射嗰啲都唔得， 电池弹射啊？ 电池口系 系啊，即系佢哋开头系 唔声 福特试啊嘛， 唔声，原来试咗几万次。 福特试咧，福特号试唔到嘛，试唔到先揾林肯号试嘛。 林肯号系用蒸汽弹射咯， 系啊。跟住大家成日都谂，如果你电池弹射嗰 part 系， 即系如果出事点算啦？放心，佢系一定整到电为止嘅。但个问题就系、是、咁，啲人就谂点解要喺林肯，点解喺林肯号度试？ 因为真系 佢哋话喂，蒸汽弹射、电磁弹射两嘢嚟噶。 系啊， 其实你唔可以用蒸汽弹射嘅数据摆翻落去唔得噶，你最后都系要做一次噶。 系啊， 咁但系点解都要做咧？ 作战系统啊嘛。 系啦、啊，就成、是、件事，因为作战系统啦。Alex 讲得非常好，其实成件事咧，舰载机咧赢唔系赢在咧佢单打独斗噶嘛。 系， 其实系 integration 啊， 系 即系整合啊，成件事。跟住整合啲咩咧？有几样嘢整合。第一个咧，成个航母舰咧就唔系净系得 F35噶嘛， 系 首先咧佢会沟埋 F18用啦， 系 咁即系话咧，其实佢哋两个咧弹射嘅 menu 都唔同啦， 系啊， 咁所以 suppose 咧就系咩咧，其实就唔系考验个机师，我觉得 系啊， 都要考验啦。 哇，以前仲复杂啦，要分 F14 跟住 A7 A6，跟住之后又要 F4，我话分机战机都分几样嘅真系， 系咪？跟住就后勤嗰啲咧，灰狗啊、海鹰啊一扎咩 啊，真系而家简单咗， 而家简单咗好多噶啦。嗱，你首先你已经冇 AB 冇，你已经冇 攻击机啦， 冇攻击 A6 啦， 系啊， 你而家 18噶啦。 F18 E18 系啊， 系咪？灰狗都唔要啦，嚟紧，嚟紧唔要啦。 想我都系唔得嘅， 应该唔要啦。 我觉得，但系都系 嚟紧用鱼鹰啊，谂住 鱼鹰，想用鱼鹰，但 摆福特级应该摆鱼鹰啊， 系 啊，系啊，我估摆鱼鹰。老鱼鹰都唔会慢过你灰狗嘛？ 但 问题鱼鹰个运载力都好嘛？ 鱼鹰冇灰狗争少少嘅， 冇运载，即系冇个，因为个冇稳阵， 系冇稳阵， 冇稳阵系啦。灰狗系用得耐嘛？ 等等，其实佢灰狗停产咗，唔想再生产翻呢啲战呢啲飞机。 同埋又系我哋嗰句嘛，你唔做新嘢，科唔到水啊。 系啊， 你大佬搵唔到食啊，大佬搵唔到食，你阻人。 所以香港上次苹果嘅记者最可能系成世人或者全香港最后见到最后一次见到灰狗啦。 系啊，你即系灰狗，你见到你好影低嘅同佢。嗱，讲翻 F-35C 单嘢啦。咁成件事咧就个机动力要处理啦，后勤嗰边整合啦，武器啫。其实咧，大家系咪印象中我哋讲嘅彩虹战队嘅？ 系， 即系有红色啦、啡色啦、紫色啦、黄色啦、绿色啦嗰啲噶嘛。我哋咪讲过咧，绿色咧就系帮你咧，将嗰啲机咧慢慢搭落去嗰、那个弹射器啊嗰啲嘢嘛。 系， 跟住黄色嗰个咧就喺度指挥你挫你上啊落 啊嘛。睇 top 紧大家知啦 ，top 紧烟草又系噶。 系啦，即系好型嗰啲啦，跟住红色啊，嗰啲又会帮你摆啲导弹啊，跟住帮你入油啊，嗰扎 咁。俄罗斯犀利，俄罗斯一个人搞掂， 一个人啊，做晒啊，咁佢所以咁慢咯、啊。大陆都抄彩虹战队噶， 系咩？ 一模一样啊，抄到 系咩？ 你系乜，佢系乜啊？ 系咩？ 所以大陆最叻系咩？ 逆向 系啦，逆向，你呢个字好嘅逆向，我哋唔会得罪人，逆向。做得相当好嘅，嗱咁所以咧，你发觉咧，其实整合呢啲啊，即系咧，我嗱，你谂下，我用 F35 个 manual 个速度弹射器，同埋我用 F18 都唔同啦，我要嘅配件都唔同啦，咁你其实最忙咧系彩虹战队，同埋当然佢彩虹战队忙之前就 系 后面嗰啲班大哥帮佢策划啲嘢啦， 系啊， 同埋咧除咗彩虹战队忙之外咧，如果大家有睇过我哋以前咧讲航母舰嗰集咧，我哋讲系咪入面咧有啲人咧有块飞机板噶嘛，跟住上面调配啲机噶嘛，嗰班都好忙噶，系啊，嗰班成日打电话啦。喂，你系咪飞啊？嗰部嘢系咩咩？ 我想问一样嘢， 系 科特级嘅冷气系咪劲啲嘅？ 劲啲啊？ 个发电强啲，个冷气都劲啲啊？系嘛？ 系有冇关系咧？ 因为 top 跟个企业铺啲 cool 咧，永远都滴晒汗。 唔系你知唔知弹射好用电噶？ 系 咩？其实弹射嗰阵时有啲位系我记得有节目讲过弹射嗰时，好似餐厅系唔开噶， 蒸汽弹射咁， 冇嘢食噶， 系咩？ 你因为你餐厅嘅成要用水用成噶嘛， 即系杯面， 即系你可能嗰啲位唔会 唔紧要，我用炭炉， 系啊，用炭炉啊， 烧扒噶嘛你， 唔得危险啊，唔可以用呢啲嘢噶喺入面系啊。 咁电池弹射好啲啊，应该 电池弹射冇呢个问题啦。 弹射佢要个 Kerwin 式个电流大啫，但系耗电都咁高噶应该。 同埋佢可以储电啊嘛， 系啊， 即系反转。你以前系储蒸汽嘛， 系啊，蒸汽蒸咗冇啦嘛。 唔系啊，你冇得储嘅有啲位，你大佬你。即系你储，同埋储都好少啦。 即系电池弹射有好处就 系电咯，可以储噶嘛。 电系可以翻转头嘛，即系我用个强人先谷嗰个电池能弹出，但系佢会翻转头翻翻去个。 同埋最紧要就系你有电嘛，系咪？你储到就可以啦。咁讲翻啦呢单嘢啦，咁咧依家咧当然要试好多嘢啦，例如话要试武器系统啦，即系最紧要就系咩？就系 F-35C 咧喺上面咧。你系咪有唔同嘅弹噶嘛？ 系， 咁你要同翻 F18 嗰边要夹，即系武器库使唔使设两个咧？我都谂紧。 系啊， 会唔会分两边摆？ 系， 因为两架都一定上噶啦。另外咧就系林肯号咧，我估咧佢系其中一架咧，应该最快上 F35C 嘅。 系， 可能福特号都未得，因为其实福特号可能啲电池弹射都唔知系咪百分百稳阵。 未试晒， 其实可能有95%稳阵噶啦。 系， 但系争个 1% 美国佬唔搏噶嘛。 系唔搏。 唔搏噶嘛， 因为仲后边架嚟紧嘛，后边架嚟紧嘅四依架试清咗先后边架。 系啊，因为其实后边嗰架咧系啦，就系、是、金乃迪号啊。 系因为佢试咗， 系啦， 攞数个版金 两架一齐上咯。 系啊， 但其实 F35C 嘅问题就咩？就是、个产量唔够啊。 系， 我印象中 F35C 49， 所以 咧就应该唔够摆嘅。 Lockheed Martin 要快啲多啲、啊。 诶 ，Lockheed Martin 近排做 AB 都做到傻啦、，C 慢慢嚟啦。所以咧，其实 C 咧。而家系唔多嘅，但系咧其实 C 最恐怖嗰样嘢系咩咧？嗱 ，C 可以掟好多炸弹嘅话 ，GBU 32、GBU 12，呢啲咧都系啲钻地铺路型嗰啲啦。另外咧就 AIM 120同 AIM 9X 啦，系啦，有机炮嘅话， 系啊， 但系要装嘅， 系咩？ 个机炮唔系内置嘅，嗱 F35 咧内置嘅机炮得 A 油嘅啫， 系咩 ？A 油 ，B C 系拆 的。哦 ，C 系要抵个下边个抵个内仓嘅 ，B C 要装 装嘅，咁会唔会影响人装 嘅？唔会， 佢咪有计 装侧面。装侧面， 佢咪佢突出 唔知装左定右？ 中间噶，好似摆喺， 唔系摆中间噶， 系咩？ 系啊，侧面仓打开，你得闲睇 喺个仓入边噶。 佢系 suppose 系收埋咗嘅，咁样打开肥嘅， 即系。 但系你要装嘅。 哦， 你 suppose 你要装， 即系喺个内仓入边噶。 类似噶，类似噶， 咁得意， 咁样打开射噶， 系咩？ 如果唔系唔隐形噶嘛？ 哦， 系啊，所以系好过瘾噶。你得闲睇下，一阵冇咗。阿三文话啲派报纸， 哦系， 一阵就冇咗，因为佢摆好少嘅啫嘛。 系， 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咩咧？佢入面装咗叫做咧 JPAL 啊， 系 JPAL 系咩嚟咧？嗱，中文咧你鉴数翻译咧叫做联合精准路径着陆系统，即系咩意思咧？大家咪成日记得咧，我哋话咧，如果航母舰咧飞落嚟其实好快啦， 系， 同埋飞落嚟好危险啦，尤其是夜晚啦。咁而家咧，我哋话嘛，有个系统咧，你遥控都落到咁滞嘛。咁咧，依一个 JPL 咧就个再劲啲嘅技术啊。咁咧就配合埋啲 GPS 咯，咁就可以帮咧，无论你系F-35C 啦，甚至乎嚟紧你系灰狗啦，甚至乎你系鱼鹰啦，咩都好啦，佢都会帮到你咯，最准嘅资讯落到去咯。同埋最紧要就系咧抗干扰，即系你大陆咁劲咧，有整架干扰机佢都唔使惊。同埋咧就系你无论系啲咩打风落雨啊，十级台风好劲咧，佢都降落到啊。是好鬼劲嘅呢部嘢。咁但系咧 F-35C 咧最麻烦嗰样嘢系咩咧？就系、是、佢本身架机咧系长啲、大啲，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佢嗰个硬度啦，系嘛，同埋抗腐蚀度咧系会麻烦啲嘅。 系 咁，同埋佢一定可以挤到啲咧超重磅嘅炸弹啦，啲 JDM 我哋成日讲啦，系咪？ 系啊， 去到2000磅啦。 B-61 啦。 喂，我想讲啊，辽宁号食一楷都顶唔顺啊。 应该唔得 啊。2000磅食一楷都顶唔顺啊，咁讲先。咁佢个行程大概就800至900啦。 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佢再搭埋 E2D 嘅，依家唔系 E-C 噶啦，依家用 E-2D 噶啦。咁啊，再加埋呢个海鹰啦，系咪啊？咁啊 F-18EF 啦，咁所以咧就加埋电子 E-18G。其实新世代咧都应该冇几多个国家顶到佢啊。 嗯， 我谂中国俄罗斯加埋都唔够顶。 冇啦，佢 即系如果佢走埋嚟嗱，走埋嚟你个海度， 系 佢出应该死十次到啦。你 总之美国军队都有2-3千架战斗机啦，起码都 系唔系讲笑，真系100架 F-35C 够灭国啦，我觉得系啦。好，呢一节嚟呢度先。